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0分钟走遍世界。 不少人习惯朝早饮杯咖啡，不过欧洲人可能觉得这个习惯越来越奢侈。随着通胀率高企，欧洲今年8月的咖啡比上年贵近17%，芬兰和立陶宛的加价最多。如果咖啡有加奶，通胀的影响就更加明显。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陆宇光、叶雅媛、黄磊、朱玲君，10万8千里， 管理新思维。 嘉宾：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及 MBA 课程协理主任陈凤祥教授。 一个大圈就叫一带一路，大圈里面有好多嘢，其中一个细圈就叫做大湾区。即系大湾区系附属于一带一路，你做嘅嘢就帮助国家走到世界各地，同世界各地拼轨。 星期日下昼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1月25日，新增9219宗确诊，现行社交距离措施维持至下月14日。 港协暨奥委会就播放国歌新指引，与多个体育总会开会。 南丫海难家属入禀促召开死因研讯，高院驳回申请。 安华宣誓就任马来西亚新任总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11分，各位听紧睇紧嘅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政府近日就批准咗疫苗啊，伏必泰嘅疫苗二价疫苗嚟嘅，就系喺香港咧紧急使用。医务卫生局副局长咧李夏欣就寻日提到话有关呢个嘅二价疫苗咧，未来几日就会嚟到香港噶啦，咁啊预计下个月初可以系接种。联合科学委员会咧喺上个月中咧就建议呢一个伏必泰二价疫苗咧可以俾12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做第四针，系第四针嘅注射嘅。你自己点睇咧？会唔会都会考虑咧？咁另外近日嘅疫情嚟讲咧，确诊数字寻日就9200几宗。副局长李夏欣咧都提到。就現行的社交距離措施維持不變，去到下個月14號，亦都提到確診數字會上上落落，呼籲市民就不要氣餒，都不要過度驚慌。這個疫情之下數字怎麼看，會不會在這個數字之下，一些兒童確診之後一些嚴重的情況有沒有多到呢？整體情況請你一位嘉賓跟我們談談，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臨床名譽副教授關日華。早晨。 早晨， 关友华教授，可唔可以讲下嗰个二价疫苗先？我想先了解一下，因为而家就话二价疫苗俾12岁以上人士做一个加强剂啦，亦都系做第四针嘅啫。咁有冇话系俾边类人咧？即系12岁以上都好多人噶嘛。咁啊，有冇话边类人系可以优先接种二价疫苗咧？你建议？ 其实咧，而家个建议咧就系主张一啲咧系50岁以上嘅人士啦吓。咁另外咧就系。主張是一些出入高風險人常長的人士，又或者是一些有長期病患他的抵抗力比較差的人士是要接種的。咁咧呢個情況咧就係你見到啦，即係呢啲人士嚟講咧，佢嘅抵抗力咧會係比較即係弱少少啦。咁所以嚟講咧，呢個二價疫苗咧係愛嚟幫助佢哋咧係提高佢哋嗰個免疫能力，係對抗咧呢啲即係我哋叫做變種嘅病毒啦嚇。咁呢個變種病毒嘅用處咧？正正是比較一個廣泛啲嘅，即係保護，即係佢哋能夠可以保護埋呢個變種嘅病毒咁嘅情況嘅。 喺個年齡上面咧，50歲以上人士或者啲免疫力比較弱嘅人士就打呢個第四針啦。有冇需要年齡方面再下調咧？又， 但其實咧睇翻個情況啦，喺個公共衞生嗰個情況角度嚟講咧，咁我哋一定要即係適當咁去調配同埋使用資源啦 咁睇翻一個免疫嘅即係角度嚟講咧，咁我免疫系統嚟講咧，其實喺50歲以上咧，相對嚟講咧，佢個免疫嗰、那個即係功能咧，相對嚟講會開始慢慢下降嘅啦。咁、所以嚟講咧，我哋就定咗50歲以上人士咧，就會係作為呢、這、一個即係要接種呢個第四針，係用呢個二價疫苗咁嘅情況啦。咁、但係你話要唔要係下調咧？咁就視乎睇下。即係到時疫苗嗰、那個人手啊，嗰、那個應付啊，同埋個資源嘅調配問題啦、啊。咁但係咧，大家市民絕對唔需要擔心嘅。其實咧，喺即係50歲以下咧嘅人士咧，其實大家身體咧都非常之強壯。其實咧，3針嘅疫苗咧都已經係可以嘅啦。咁咧就所以亦都唔需要太擔心。亦都強調嘅咧，有研究顯示咧，其實咧3針嘅原本我哋叫原本疫苗咧，其實喺香港而家我哋打緊嘅咧。是非常之有效咧，系对付重症同埋死亡，所以大家市民咧绝对无需要担心嘅。 嗯，但呢个二价疫苗都有啲市民都担心啊，会唔会有啲副作用咧？甚至话啊，等人哋打咗先睇下个情况，再系点先决定系咪打二价疫苗啦？咁二价疫苗同原本嘅原始疫苗嗰个副作用同埋效用方面有咩分别嘅咧？ 咁睇翻咧嗰啲临床嘅数据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即系信氏或唐或孙嘅疫苗啦。吓，咁接种疫苗方面。佢嘅市民擔心係都係理解嘅，咁咧其實嗰、那個我哋叫反應嚟講咧，都係一啲針口嘅一啲可能佢有啲痛楚啊，可能有某啲人士咧接種完疫苗之後咧個針口可能會有啲紅啊腫嘅情況，不過好快都會減退噶啦。另外有某啲小部分嘅人士可能會有啲輕微嘅發燒啦，啊啲可能攰啊嘅情況，不過絕對唔需要擔心、啊，其實係好事嚟嘅，因為呢啲咧正正係我哋身體咧。是對呢啲嘅疫苗裏面嘅抗原啊嘅病原體咧，係產生一個免疫反應，所以正正咧有呢啲咁嘅即係嘅情況出現啦。咁咧亦都冇一啲話嚴重嘅即係嚴重嘅反應出現，咁所以市民咧絕對係無需要擔心，可以放心咧去接種呢個疫苗。咁我都想講講啦，咁我聽見頭先新聞講啦，有啲市民話我等一下先啦，等下人哋打咗我先打啦。疫苗接種咧千祈唔好等啊，即係你等得嚟咧，其實。即係可能你已經中咗招啦，咁就中咗招之後又有之前我哋所講嘅重症同埋併發症，又有可能機會有啲不幸嘅情況發生啦。所以疫苗接種嚟講咧，千祈唔好等。即係你用一個科學嘅角度咧，相信啲專家同你講咧，疫苗如果係安全同埋如果係反應係咁少嘅話咧，就應該快啲去接種，千祈唔好等啦。 Okay。 我知而家二價疫苗係作為一個第四針嘅選擇啦，即係市民亦都可以揀第四針咧，係打原始疫苗嘅。咁應該係點樣考慮咧？又 其實咧，如果即係我哋提供咗呢個四價疫苗咧，即係頭先我講 二價疫苗啊，你講緊 歲以上係二價疫苗啦嚇，即係50歲以上人士啦，同埋一啲即係18歲至49歲有入高風險長嗰人士係接種啦。不過咧。如果佢話選擇翻打翻之前嗰個原本疫苗咧，都係可以嘅。咁其實都係同樣係對待呢個即係新冠嘅病毒嘅啫。同埋咧都想講講啦，即係之前好多嘅專家都話啊，打呢、這個二價疫苗咧個抗體就會高啲、哦。咁但係其實我哋睇一個免疫系統反應咧，絕對唔係地體抗體嘅。其實我哋身體咧係有另外一個咧叫 T 細胞反應，一個細胞主導嘅免疫系統反應。而發現咧，呢啲新冠疫苗嚟講咧，其實我哋身體嚟講咧，產生咗好好咧嘅 T 細胞嘅記憶反應。其實咧，就算用原本疫苗啊，或者係用呢個二價疫苗啊，都係可以產生一個好好嘅 T 細胞反應。所以市民咧，絕對無需要擔心嘅，用原本疫苗咧都係可以嘅。 但問題係點揀？即係可能我唔同身體狀況，係咪需要揀二價定係原本？有冇需要咁分嘅咧？ 其實都冇需要特別去擔心嘅。其實如果你想一個廣泛啲嘅保護埋呢個變異病毒株咧，就揀呢個二價疫苗咯。咁但係如果話真係有啲啊個人嘅憂慮啊，或者個人嘅擔心啊，咁咪揀翻即係呢個原本疫苗咯。其實呢啲係好個人嘅選擇嘅。不過咧，我都建議市民咧，都係聽翻即係科學委員會嘅專家嘅建議。頭先我所講嘅群組咧，就用翻呢、這個。而家新嘅二價疫苗咁樣咯。 政府話呢個淨係做第四針，即係一至三針係唔可以打呢個二價疫苗嘅。同唔同意咧？外地又係咪咁做法嘅咧？ 外地咧有相當多國家咧都係咁做法嘅。頭先我都講過啦，其實喺公共衞生嘅角度嚟講咧，即係引入呢啲即係比較新嘅疫苗咧，我哋唔可以第一時間咧就用曬喺全民嗰度使用，只要咧睇翻咧即係個疫苗嘅數量啊，同埋咧個資源嗰個問題。咁所以咧。點解咧？我哋會用喺一啲咧，頭先講過比較高危啲嘅人士，即係佢哋個免疫系統嘅能力 是比較低一點的、嗯、所以這些人士我們會用了在他們身體上面先、okay. 所以為什麼呢就剛才我說了就所以為什麼、即是這些涵蓋得比較廣闊一點即是的新冠病毒包括變異病毒株我們用了在這些人士先這樣咯再視乎那個資源的調配再考慮可能那個年紀會再調低一點、啊、或者是那個涵蓋那個範圍會闊一點這樣咯 另外近日一啲確診數字，尤其是啱啱呢個禮拜都有一啲升幅啦，叫做有冇話睇到小朋友確診嘅數字都有上升咧，同埋一啲嚴重嘅情況都多咗，有冇咁啊？ 首先講講啦，其實小朋友嘅感染方面咧，之前我哋講過一啲嘅急性併發症，例如係思考症啊，一啲發燒驚厥啊，啲發燒抽筋嗰啲嘅，即係神經中枢系統嘅併發症咧，其實不嬲都有出現嘅，即係我哋每天或者每隔天咧都有呢啲咁嘅個案，例如思考症嗰啲情況啦。咁但係咧，即係幸好我哋而家治療掌握技術咧都好好，所以咧大家可能冇喺新聞度通報，聽見我哋通報話有啲嚴重個案咁樣啦嚇。咁但係咧，我哋呢個禮拜咧就觀察到咧，開始咧就多翻一啲咧，我哋叫兒童多系統發炎綜合症，英文咧叫做 MISC 啊。咁呢啲情況咧喺四月頭咧，我哋都是見過的在這個 Omicron 的爆發之後呢我們見過一個呢即是香港有爆發過這個情況啦、啊、我講講這個情況啦這個情況呢在小朋友裡面呢在新冠病毒感染完之後他康復了之後大概兩至八個星期呢就有這個這樣情況的啦那呢他的病徵呢就是會有持續發燒啦、啊、皮膚會出紅疹個眼膜會發炎同埋條脷呢就會有腫脹的現象另外呢會有好多唔同器官、唔同內臟咧嘅發炎情況，包括心臟啦、個肝臟啊、肺部啊同嘅情況嘅。咁而我哋之前咧，絕大部分嘅小朋友咧都要留意深切治療部，係俾呢個丙種球蛋白同埋俾呢個類固醇去治療。咁之前我哋香港咧通報咗大概70個個案啦，咁初頭咧我都以為呢個情況已經係一度回落，係唔會再見到噶啦。咁但係咧喺呢個禮拜咧，我哋而家在香港咧通報了大概有五至六個個案，咁我擔心咧呢、這個情況咧又會再死灰復燃咁嘅情況啦嚇，亦都顯示咧其實咧喺我哋小朋友群組咧應該咧係有一個新冠病毒嘅感染咧係有另一個嘅小爆發，咁所以咧就頭先我講過啦，兩至八個星期之後咧就有呢、這個即係MIS 嘅情況再出現啦，咁所以藉此咧希望喺度喺從大氣電波咧呼籲嘅各位家長咧就唔好猶豫，快啲咧就帶小朋友去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因為喺我哋嘅小朋友群組裏面呢，而家睇返呢六個月至三歲呢個群組呢，其實打針呢非常之唔理想嘅，只係得嗰 20.3%， 今朝啱睇過個網頁，咁呢所以嚟講呢，即係好多小朋友呢其實都仲未接種疫苗，而有科學證據顯示呢，其實係如果係打齊呢個新冠疫苗呢，其實絕對係可以預防到呢頭先我講嗰啲急性嘅併發症啦，同埋咧呢啲嘅即係中期嘅併發症，即係例如係兒童多系統發炎綜合症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呼籲家長咧就唔好再猶豫啦，快啲帶小朋友咧去打呢個新冠疫苗啦。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啊，关丽华教授。关丽华咧系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讲到有关于二价疫苗嘅情况啦，同埋一啲小朋友感染之后嘅情况啦。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嘅。另外，港协暨奥委会咧就就住之前啦，就有一啲播出國歌的情況啦，咁向下咧82個總會咧係講緊有關於處理國歌升掛區旗的一啲指引，咁啊有超過300多名嘅代表咧係到場同埋線上參與嘅。根據指引，我簡單講下，港協暨奧委會咧就會將向各個體育總會咧提供一個叫工具包，入邊有啲咩咧？有兩個儲存正確國歌嘅USB 儲存裝置啦，同埋兩面區旗啦。另外指引入面都提到話，要求播放國歌同埋升掛區旗之前，領隊必須係即場向賽事嘅主辦單位咧再次核對要用嘅即將要用嗰個國歌啦，同埋區旗啦，相關嘅字幕版本係正確啦。如果係有出錯嘅話，領隊咧係需即時係提醒隊員，並且帶領隊員咧係做出 T 字手勢向主辦單位係示意反對，要求暫停活動並且立即係更正等等，有呢啲咁嘅指引嘅。详情啊，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啊。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黄敏超，早晨。 系，早晨。 早晨，黄敏超。头先我提到一个嘅指引嘅部分内容啦，系咪主要都系呢啲？有冇一啲嘅补充系喺今次嘅指引度都有提到咧？ 我谂主要就系、是、即系我哋嗱都统一地咧，将我哋嗰啲旗啊同埋歌咧就 免費派俾佢哋。 嗯。 咁咧，但係有啲咧，啱啱現場有啲問題又話喂，可以喂，會唔會有陣時有啲地方要多啲嘅期啊？咁我諗呢樣嘢，我哋都可以俾佢哋多啲嘅期又好過，因為比如唔同場合啊，佢有啲一個比賽，可能佢嗰啲喺唔同城市，佢都有比賽噶嘛。咁所以變咗都要，即係所以因個情況而定啦。我哋提供俾佢嘢可以係去增加啲嘅，咁啊，佢哋如果係有咁嘅要求，我哋一定會提供幫助佢哋。 頭先提到話會向即係體育總會啦，係有一啲有正確國歌同埋區旗嘅工具包，係咪每個總會有自己專屬嘅一個工具包，定係都係共用嘅？到時有需要先攞咁樣？ 唔係嗱，有啲人問喂，我哋喂攞咗兩支去，咁一支用完啦，咁一支翻得嚟，我諗我哋其實比較上彈性嘅，因為如果佢經常地用咧，我諗即係或者我哋。都可以或者都再次提供俾佢都唔緊要，但係當然啦，站在一個環保立場，唔好即係用完啊擺喺度就企，其實佢哋即係周圍擺又唔係幾好啦。希望佢哋即係呢啲要重視呢啲嘅工具包，就變咗就有需要就用，即係有需要先至係攞多啲去。 嗯，整體尋日同一啲體育總會講過指引定安排啦，佢哋有冇反映啲咩意見，或者執行上有冇一啲難度喺度咧？有冇提到呢啲啊？ 其实佢哋大家都支持嘅，觉得即系咁样做好，因为变咗佢哋有阵时即系如果统一我哋提供咗啲旗啊同埋歌俾佢咧，佢哋变咗唔使话即系到时咧就有咩临时周章啊，即系揾啊揾唔啱咧就费事出错。咁仲有一样嘢就有啲就佢真系好紧张，我今个礼拜尾都要去，咁我即系已经叫咗我哋啲同事咧，即系。盡量盡快俾佢，一定可以達到即係佢哋需要嘅物資㗎啦。 即時執行㗎嘛，呢個指引即時生效㗎嘛，係嘛？ 即時其實三日前已經係即時㗎啦。我一講我咧發咗出去嘅開始係即時㗎啦，所以佢大家都好緊張啊。 我想知道，因為你哋指引提到其中一個情況就係，如果真係有出現即係錯國歌嘅情況，咁就話領隊要即時提醒啲隊員係雙手做嗰個 T 字嘅手勢示意啦，要求主辦機構停止並且即刻作出更正。如果冇更正咧，就要領隊帶全體嘅隊員啦或者運動員係離場。當中提到即時所謂叫做即時更正咧，即係有冇一個再清楚啲嘅説法俾一啲運動員或者體育總會咧？ 同埋現場有啲總會都問係喂要先幾耐啊？要做呢個手勢做幾耐？跟住就其實嚟講，我諗都係佢一播錯已經係即刻要佢更正噶啦。咁其實我諗都整個過程咧，就都唔需要我超過幾秒鐘、十秒鐘嘅。你做個手勢好容易啊嘛。咁另外有啲人問就話喂，可能有啲嘅。殘奧會嗰啲就或者未必一定做到，咁呢樣嘢咧，我諗呢樣我哋交翻俾殘奧會佢睇下個別有啲運動員唔一定做到呢個手勢，或者係嗰啲領隊咧，就嗰啲佢俾佢哋處理。但係咧，呢個時間上咧就應該就好快脆可以做到，同埋咧，如果等一陣，如果佢都未即刻停止嗰個國歌或者係。更換啲嘢咧，佢哋即刻要再就操出場噶啦。 呢個就係我個問題，因為你話喂即時可能幾秒鐘做到個 T 字手勢啦，發現到啦。另一個即時就係話，如果對方冇即時更正咧，領隊就要帶隊離場嘛。咁呢個就涉及到對方係咪有即時更正啦。咁我哋點知喺個咁短嘅過程入面，佢係更正緊啦，定係冇辦法更正咧？因為一路播緊嗰首歌係一路錯緊嘅喎。咁點樣算咧？咁個時間又幾耐咧？呢個又涉及到對方主辦單位嘅呢個又。 我諗呢個就即係大家 common sense， 如果佢因為所以我哋話一定要喺現場嚇，即係嗰啲運動員或者領隊佢哋喺度喺現場係喺攝錄機下面嘅，即時都知道㗎啦。所以即時表達出嚟咧，我諗在場所有啲人，不管佢嗰個咩層次，佢哋都知道嘅。咁佢哋咪即係做嘢咯。但如果即係我諗即係過咗或者。幾秒鐘佢哋都係繼續咁，都唔識得停嘅咧，就我諗即係真係有要撤場嘅必要咯。 即係起碼個要求就係所謂即時更正，就係起碼係有反應地，可能喺幾秒內係要停咗播錯嗰首歌，係咪咁啊？ 係啦，佢都一路繼續播，譬如我即係做咗呢個手勢啦，咁亦都佢哋冇可能冇人睇到嘅，應該全場啲人都睇到嘅。咁變咗佢哋都唔做嘢，都唔停嘅歌咧，我諗。即係我諗佢國際呢啲，佢哋都應該係 清楚的情况的，有错不错的即刻都知道的嘛。 嗯嗯我见指引就是都是提到话，如果都是没有更正就是要离场啦，直接主办单位更正之后呢才重新列队参与。但是就没有提到之前有一个情况可能要去到退赛，或者是要求的主办单位呢就不要搞比赛，我记得你有讲过的。指引度都没有提到的，什么情况会去到这样呢？ 我哋表达咗我哋佢播错歌啊，升错旗嗰啲嘢咧，佢哋就系即场退啊。退咗，如果佢系更正翻，我哋咪参加翻咯。即系佢系肯改善，但系如果佢系一路坚持，佢都唔理嘅，就退赛啦。咁我哋就向主办单位啊，即系透过佢总会啦，香港总会，或者我哋甚至乎我哋唔介意嗰日在奥委会，我哋都可以向有关。即係高層次嗰啲去投訴噶啦，可能國際總會啊嗰啲咁咯。 嗱，黃敏超，我轉頭翻嚟再繼續傾啊，因為涉及到譬如領隊咧，都多咗好多嘅工作啦，或者責任咧係做嘅喺新指引之下。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好嘛？黄敏超咧就係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咁啊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部队嘅武器装备、弹药及冬季物资保障情况。会议强调，乌克兰喺提升防空能力方面，加强同伙伴国家合作嘅必要性。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战报，指乌军在安德烈耶夫卡、马林卡等地击退俄军进攻，并在多处地点打击俄军人员、装备储存点及防空阵地。战报又指，俄军在当地星期三向乌克兰发射了67枚导弹，出动10架无人机，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乌军拦截了51枚导弹和5架无人机。能源部長加盧先科就話，受影響的核電站當地星期四晚恢復運作，斷力短缺情況有望逐步舒緩。俄羅斯國防部發表戰報，指俄軍的遠程精準制導武器成功打擊烏克蘭軍事行政系統及能源設施。戰報指出，當地星期三俄軍從海陸空對烏克蘭進行大規模打擊，烏方透過鐵路向作戰區域輸送援兵、外國武器、軍事裝備和彈藥的行動遭受破壞。另外，俄軍在扎波羅熱、哈爾科夫及利曼方向擊退烏方的進攻，擊斃100多名烏軍士兵。俄軍亦在不同戰線摧毀烏方裝甲車和雷達系統等軍事裝備，擊落4架無人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保障武装力量需求协调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目前无需采取额外措施，但应该在军服、装备、医疗服务、津贴等方面加强协调，确定任务进度和完成期限，保障特别军事行动的全部必要条件。入主 Twitter 的富商马斯克表示，该社交媒体将会从下星期开始大幅扩大恢复被禁账户的范围。外界認為有關做法是對 Twitter 內容適度政策的重大逆轉。 Twitter 自從被馬斯克收購以來，恢復很多之前被限制運作的帳戶，包括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等。馬斯克在 Twitter 發起進行的民調顯示，超過 72% 受訪者支持全面赦免平台上被暫停的帳戶，前提是有關用戶沒有違法或不涉及令人困擾的垃圾郵件。马斯克曾经在上个月表示， Twitter 将组建一个具广泛不同观点的内容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开会前不会作出任何涉及账户内容的重大决定，亦都不会恢复被禁账户。报道说，马斯克入主 Twitter 的头几个星期先后作出裁员等重大政策转变，公司忙于应对因此招致的混乱。伏必泰二价新冠疫苗将在未来几日抵港，政府期望下个月初供市民接种，但是只会作为接种第四剂疫苗的选择，即是不适宜当作首三针的疫苗接种。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頭先咧就講到有關於一個新指引俾一啲體育總會，源於早前喺南韓咧仁川舉行嘅亞洲七欖系列賽嘅決賽入邊咧，係主辦機構咧係冇播正確嘅國歌，咁啊導致播錯歌嘅情況嘅咁。咁啊早前咧係港協奧委會咧就係向核下嘅體育總會都發布啊，如果參與一啲國際賽事期間咧要播國歌啦，或者升掛區旗啦嗰個嘅指引嘅咁。繼續同阿黃敏超傾下，黃敏超就係港協奧委會義務秘書長嚟嘅，早晨。 早晨， 黄敏超头先提到话指引入边咧有啲都涉及到领队嘅工作啊，负责嘅工作咧都应该系多咗嘅。根据指引，例如啲咩咧？出赛之前咧要准备正确嘅区旗啦、国歌嘅工作啦，领队负责嘅。到场之后同主办单位啦交收呢一啲区旗、国歌、升挂区旗啦，同埋奏唱奏放国歌期间咧，都要查系咪有出错嘅即场做嘅咁。呢个都系领队嘅职务嚟嘅。如果发现有问题，亦都要系做嗰个 T 字手势话。是有问题啦，示意啦，咁带啲运动员离场啊，咁呢啲都系涉及到领队嘅工作，领队嘅工作量同压力系咪都大增咧？同唔同意咧？ 其实作为一个领队咧，就我谂佢好多除咗呢啲，其实好多其他嘢都要做嘅，咁所以我觉得就作为领队应该可以 handle 到嘅吓。 有冇寻日有啲领队或者带队嘅人有反映意见啦？喺呢一方面都有压力啊？ 喺呢方面佢哋就冇乜特別大意見，其實基本上我哋所提出嚟，我都係好顧及咧，即係唔同層次佢哋嘅工作量噶。比如第一，首先我哋顧住啲運動員，應該唔好即係嗰個壓力會擺喺個領隊度，或者係個教練啊嗰啲身上，就唔係話啲運動員。但係啲運動員咧，一定都會要聽佢啲領隊話噶嘛。所以咧，由佢帶上層嗰啲係領導佢哋去做咁樣嘅。 我想知道究竟有冇如果真係跟唔到個指引啦，或者種種原因未必係完全跟足曬個指引，係咪有一啲懲處？個懲處係喺體育屬會啊，喺個教練啦、領隊啊，定係喺運動員身上咧？懲處係啲咩咧？ 嗱，其實我哋都講好清楚，即、就、係、是、一層層落啦，即、就、係、是、比如係佢當現場即係最高級嗰啲人士啦，譬如即係、就是、一級級落。好啦，如果佢當時如果係有咁情況出現，佢哋都唔做嘢，即係唔按我呢個指示去做咧，我諗佢哋就要我哋要執行我哋即係一啲嘅懲處啦。但係至於點懲處，就睇個嚴重性咯，同埋係即係嗰個係咩情況之下係佢即係做唔到嗰啲嘢咯，係冇做，因為佢嗰個情況就係你可以由最初一路你同佢。去到之後交啲嘢俾大會，大會收咗之後，咁佢一路再跟住，同埋當日佢哋係真係有問題出現個時間，係佢有冇即刻做到嘢？做到嘢之後，大會反應點咧？咁我諗呢樣嘢要睇個詳細啦。我諗， 舉個例啊，如果真係即係出現播錯咗國歌嘅情況，又冇反應嘅，唔知咩原因冇反應啦，咁係咪就係落咗個教練度，定係個體育屬會有啲懲處？懲處具體可以係啲咩咧？可唔可以講清楚呢點嚟？ 譬如嗰即係個別嘅咧，我諗可能即係甚至無，如果有啲人即係佢受薪啊，教練咧，或者佢就我諗有機會咧就解除合約啦。如果即係嚴重啊，但係如果係話啲 office bearer 啊，或者嗰啲係上一級嘅，可能啲領隊嗰啲咧，或者變咗可能真係我哋要求個會第日喂對呢啲領隊，你可以即係將來佢俾唔俾佢帶隊咧，我諗佢要作出一啲。嘅有阻嚇性嘅懲罰咯， 似乎都落咗喺領隊嘅責任度。但係我尋日見你講係咪話啊？如果再發生類似情況，可能整隊隊伍甚至整項運動被制裁，或者政府嘅資助被抽走，係咪政府係提過有呢啲咁嘅後果嘅？即係佢哋嘅資助會減少。 我最緊要就係佢上去到邊個層次啦？如果係去到或者即係被制裁，或者係即係嗰啲資助被抽走咧，主要咧就係如果佢去到佢嗰、那個董事嗰個層次，如果佢哋啲人咧都係即係完全唔覺得呢個有錯嘅，繼續做咗咧，我哋就會咁做噶啦。即係所以都係琴日所講嘅，都係即係唔同層次嘅情緒咁甚至冇去到主辦單位，佢哋覺得個主辦單位根本嚟講就係。即係辦事不力啊，同埋即係做嘢都唔跟程序嘅咧，咁我哋就會向 國際總會啊，甚至乎這個奧林匹克委員會咧，係投訴佢，就係、是、可以希望佢咧可以咧係被制裁，將來或者停辦呢啲咁嘅國際賽事一段時間。 嗯，我想你講清楚，所謂被制裁係有冇分級，何謂叫被制裁咧？即係呢個活動唔可以再繼續去參加比賽啦，係咪咁樣咧？ 唔係將來啊嘛，將來佢申辦啊嘛，申辦譬如我即係作為佢曾經做過啲咁嘅嘢，咪叫國際啲總會或者係國際奧委會啊或者奧理事會嗰啲係制裁佢，即係唔俾佢即係一段時間啦，就唔俾佢承辦咯。 即係要求總會唔俾嗰個主辦單位承辦，但係頭先講到 佢做過啲咁嘅嘢，喂，你根本都唔跟程序做嘅。 嗯，但體育屬會方面有冇所謂被制裁咧？何謂被制裁？唔係好理解呢點。 即係我講啦，體育屬會咧，嗱，即係我哋香港體育屬會，如果佢嘅管理層係做唔足嘢，係即係都我都試過係比較上係嚴重嘅錯失咧，我哋就可以制裁。以前我哋都曾經係呢樣嘢唔係第一次噶啦，我哋都制裁過嘅。 即係點啊？即係佢哋唔可以再運作，唔可以參賽，係咪咁嘅意思？ 唔係嗱，儘量我哋就唔會影響運動員嘅。佢個總會係我哋係暫停佢嘅會務。咁對於參加國際嘅出邊賽事人一樣照可以嘅。我哋咧就咪奧委會，我哋咪揾啲都係，因為實際上即係。熟悉某個體育運動嘅，唔係淨係佢掌權嗰班人噶嘛，仲有其他可能退咗役啊，或者選舉唔到嘅，我哋去揾呢啲人再繼續去 OK 去幫佢處理啲嘢咯。 即係其他熟嘅人就負責呢一個嘅運動去參加比賽啦，咁樣。OK 好啊，唔該曬你啊，黃敏超同你傾到呢度先。黃敏超係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咁啊講到有個指引啦，就係俾一啲體育總會嘅喺參賽國際賽事期間啦，有關於播放國歌同埋升掛區旗嘅一個指引。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講下咧，有關於咧就係繼之前都同大家討論過關於天星小輪啦、兩電啦同埋五間巴士公司啦，涉及到一啲加價同埋提出加價嘅情況。的士業界都係計劃咧向政府咧係提交一個加價申請，不過就喺個加幅同細節都話仲係商討緊，不過初步有一啲嘅方案嘅，就話落期嘅收費加6蚊。咁另外有啲方案就話提到係咪分兩年去實施呢個落期加6蚊咧，亦都提到一啲短中長途嗰個加幅亦都有唔同嘅咁。咁講翻個背景咧，其實市區的士嚟講咧，今年7月咧17號咧係曾經加過價嘅，咁當時嗰個落期收費咧係加3蚊。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今次嘅的士業界話提出係咪可以加價申請嘅情況啦。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吳坤成，早晨。 早晨，蕭樂文，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吳坤成，而家係咪業界都有諗過要加價，同埋個加幅係點樣？ 業界呢就對嗰個加標個迫切性呢同埋即係而家通脹啊等營運成本嘅影響呢，大家都覺得經濟上面呢都覺得即係盡快申請加價呢，呢個係我哋主要成個業界嗰個方向啦。至於頭先講咗啦，即係話我哋上次加價呢，其實呢就係講緊2017年之後呢申請去到2022年到批出嚟呢，啱啱呢個7月呢就長達成5年嘅，咁裏面咧，其實我哋申請當時係6蚊，我哋叫622方案啦。咁政府批咗一半嘅啫。咁但係呢段時間裏面嘅經營成本咧，一路你知道啦。咁我哋見到好多嘢嘅物價上升啊，一路都係冇減少到。同埋近年咧，就更加因為可能戰爭或者其他關係啦，嗰啲所謂石油副產品啊各方面嘅加幅都十分之驚人嘅。譬如我哋一般而家我哋嘅維修保養嘅輪胎嗰啲咧，一般都升咗成30-40% 以上不等，甚至乎去到我哋嘅保費咧，呢幾年咧可能2-3萬嘅保費，而家去到成4萬幾、5萬幾、6萬蚊有多嘅。咁其實業界一講出嚟，我相信你等聽見好多人，如果有打翻嚟回應咧，就話個保險加到十分之驚人，就話咁你份驗收每即係一年咧，係咪你知道我的士每年都要驗車買牌費驗收要維修嘅先營運得嘅，咁份保險咧成50000幾蚊咧。平均每一日即係我哋每個月嘅成本嚇，咁譬如我哋除咗條數之後咧，我哋每日要100幾蚊現疏咧，基本嚇，咁其他啲所謂墊底附加費唔好計啊，計埋可能超過200蚊都唔定。咁我哋嘅成本裏面淨係保險都佔超過我哋40%， 咁我哋經營方面咧，而家就比較十分之困難，同埋加上咧，啊主席，因為政府嗰個兩蚊個燃氣補貼咧，就即將喺下個月底就到期啦。 嗯。 咁前線嘅司機營運者覺得就話，咁而家一般嘅我哋計平均數啦，係嘛？我哋行嘅司機一般咧，正常嚟計嚇，佢入大約200蚊氣。如果政府俾咗補貼咧，減咗2蚊咧，因為而家4蚊作緊嘅石油氣價格咧，減2蚊即係等於一半咧。咁司機一般咧。營運者咧都係少咗一半嘅費用要俾，譬如話，當佢係200蚊，咁佢就俾少咗100蚊。咁如果你如果冇咗呢個燃氣附加，即係唔係冇咗呢個豁免個燃氣嘅費用咧，佢就無形中每個月要俾多3000幾蚊出嚟咧，個數都非常驚人啦，係嘛？咁希望能夠加價方面能夠令到佢哋個情況咧就嚇。個經營方面冇咁困難啦、 okay. okay. 各位聽眾或者點睇咧？對於呢一個嘅的士申請加價，或者你自己本身係咪都係揸開的士嘅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21咧，繼續同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吳坤成傾啊！我想知而家嗰個幅度係咪就係一次過加6蚊，定係有啲講法就係分兩年咁樣係3蚊3蚊咁加，係咪有一個業界的共識㗎啦？已經 我諗就暫時就有幾方面都傾緊嘅，嗱，因為我會強調啊，即係的士加價嚟計咧，個營運成本咁昂貴，業界就都對加價都似一個即係大家有個共識，都係要加嘅。咁有部分會因為佢本身咧，即係面對嗰個經營嘅困難或者會員壓力咧，就可能呢咧就係第二個加價申請啦。咁但係而家坊間無論市區新界各方面咧，都傾緊啲所謂條款咧，就話。加，譬如落條率各方面要加幾多錢呢？中間譬如話我哋叫做首兩公里之後，可能而家係市區為例係過9嘅，升價係過7嘅，係咪要加多2毫子啊？啊，去到即係市區到2.1啊，或者甚至乎去到升價到過9咧，之後9公里、10公里之後點做呢？因為我哋覺得如果你加標咧，如果能夠將佢個情況喺短中長客方面大家平均咗去咧，即係我哋覺得咁方面嚟講，對個乘客各方面係。即係對個營運方面都有好處嘅時候咧，咁好多人就覺得就而家喺方面因為我哋一般而家同政府申請加價咧，要政府多數要我哋攞一個叫主流意見，即係大比數大家都用呢個方向咧，就向政府申請，咁政府先至去做調查，跟住咧佢先至攞咗數據，先向交諮會，跟住行政會議，跟住先至先成後審議去加價咧，其實。一般的時間通常都起碼講緊即係2-3年嘅，所以上次係5年咁長咧，我哋覺得就政府係即係滯後咗我哋，令到我哋嗰個情況有困難，即係成本加得咁犀利。所以今次就算申請加價咧，希望政府都早啲批俾我哋咯。同埋我強調咧，因為佢申請加價一般個程序咧，都唔會講話今日即係話申請就好快就會加，係嘛？講緊都2-3年，係嘛？ 我補充翻啦，因為上次就係、是、上次加價就係業界2018年提出嘅，咁就係今年7月咧正式落實嘅。不過都想問下吳坤成，因為見到有一啲嘅的士嘅工會咧都提到話，如果6蚊起標嗰個加幅咧都真係比較大，擔心咧如果去到起標已經成30蚊咧，市民真係未必接受同埋負擔到啦。預計咧甚至會影響啲客源，係咪會加價咁嘅幅度反而會即係少咗客，即係趕客就生意少咗咁，會唔會好似工會咁講咧？ 我哋有聽到嘅，因為有啲工會或者甚至有啲全職司機覺得就話，會唔會喺落期方面，即係可能唔係6蚊啊，係4.0啊或者4蚊啊，而將其他啲數字，譬如話中間首兩公里之後，我哋嘅首兩公里而家，譬如市區為例，就我哋講緊係過9噶嘛，跟住之後咧就係過3嘅，咁會唔會將佢擺翻啲後邊咧？中間可能就話。加幅度落期未必一定係6蚊，咁就將佢擺啲喺中間多2毫，跟住10公里之後又多2毫，將件事將嗰個加幅就平均咗佢，對整體嗰個情況方面咧，就對個營運方面就比較好啲啦。咁咁坊間其實頭先都講咗啦，無論新界市區都好啦，新界其實原則上都傾咗啦已經。咁新界傾完之後，市區我相信好快都會大家傾一個主流方向咧。再同政府方面咧，就係申請嗰個正式入市申請加價。而短期內有業界去申請加價咧，我哋覺得我哋即係大家都明白同支持嘅。咁但係裏邊嘅細節同埋裏邊個方向咧，同埋具體嗰個數字咧，加幾多啊？中間自己跳幾多咧？我諗短期內我哋都做緊啲數據嘅。 咁希望就一定攞個比較標準同埋個比較即係、 okay. 比較有公信力嗰個數據之後，再向政府整體申請咯，好嘛？ 即係咪今日就係傾同運輸署係傾個市區的士？ 唔係，今日係不過係有個別會咧，佢自己就佢加價申請咧就係遞信嘅，係、 okay. 嘛？係、啦，不過往年即係不嬲以前做法就係大家攞個主流意見，就譬如話我哋市區30個會，新界20個會。就攞大比數個方向就即係數據就向政府申請嘅。咁、至於今日譬如話有個別會佢提申請，因為大家知道啦，個保費方面令到大家成個業界同營運成本令到大家都即係叫苦不堪言。真係事實上有啲車出唔起現疏嘅，我諗政府應該要出嚟睇睇咯。再加上短期嗰、那個頭先講咗啦，個豁免2蚊嗰個燃油費用咧，佢、哋個個都好大壓力咯。 好嗯，對於前線司機嚟講咧，都有提到加價之後都係加車租啦，變咗佢哋又要面對嗰個嘅燃油費嘅負擔啦。就算係加咗價，對於前線司機嘅收入都未必幫到好多。車主喺呢個位置會唔會都覺得喺車租嗰度可能係唔好話咁快加，或者有啲承諾咁咧？會唔會咁？ 其實咧，而家講車租就真係講真啦，即係言之尚早啦。咁我相信大家應該知道，上次我哋申請嘅加價2017到而家2020呢次加價咧，其實出嚟司機普遍都個收入多咗嘅。咁但係最主要我哋擔心嘅都係講緊個疫情啦、關口啦，因為始終呢疫情嚴峻，好似而家9000多宗，咁出街人少咗啦，再加上就嗰個關口未開咧，嗰啲旅客減少咧，對我影響最大。咁坊間我哋成日講車租車租。其實講供求同講，其實而家好多車都未租得出曬嘅，同埋夜間嚟講，好多司機都未人開嘅。咁但係冇辦法，你的士營運就係咁樣啦。你要營運，無論你租唔租得出，或者你要營運嘅時候，你一定要每年要買牌驗疏、維修保養呢個就一定要嚇、要政呢、這個政府規定嘅。 OK。 咁至於司機團體所擔心嘅，絕對放心。呢啲我覺得市場上我哋大家有啲嘢係有睇法，同埋事實上，我哋都覺得大家都可以互相去溝通，好嘛 ？OK， 好，唔該曬，吳君成同你傾到呢度。吳君成係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講到的士有部分團體啦，係想申請加價啦。咁你自己點睇187231咧？而近日都提到唔同嘅公共事業啦，同埋一啲嘅交通工具咧，都係有加價或申請加價嘅情況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嘅187231。喺呢一啲嘅開支可能增加嘅時候，對於市民嘅負擔咧都有留意到啊！佢哋都會擔心自己負擔大咗，或者成個經濟前景啊，自己嘅收入又係點咧？咁見到咧就有團體咧就係做一個調查，關於市民對於就業同埋經濟前景嘅睇法。咁就話發現咧根據調查所講啊，佢哋發現超過40%嘅受訪者對於未來一年嘅就業前景咧都係唔樂觀嘅。咁有啲方法咧，甚至係話要向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咧，系借貸度日啊，等等咁。嗱，成個調查究竟系點做咧？涉及到邊啲階層嘅受訪者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邱耀成，早晨。 係，早晨。 早晨，邱耀成，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呢個調查係幾時做，同埋訪問咗幾多市民啊？ 其實我哋就喺早前11月初嘅時候咧，就向2414名市民咧，就做咗有關市民對就業及經濟前景嘅問卷調查，咁、那個調查結果咧，我哋發現到咧，就係當中有40%嘅被訪者咧，係對未來一年嘅就業前景係不樂觀嘅。咁另外咧，亦都有40%，即係有近40%，38.6% 嘅人咧，係個受到疫情嘅影響咧，嗰、那個收入係減少咗嘅。咁、那個收入減少之下咧，其實當中我哋留意到其中有 19.3% 嘅人嘅薪酬咧，個減幅係有達到10%以上添。係啦，咁啊收入減少之下，其實咧有36%嘅人咧係需要問屋企人借錢啊，或者問朋友借錢啊，或者係要節省開支啊，開支啦、啊，至於宿食嘅情況咧。就都令到佢個生活壓力都幾大嘅。 嗯，喺繼續講呢一個你哋嘅調查結果之前我想先了解你哋訪問嗰啲人咧嘅背景係點啊？個行業背景係咪都係傾向一啲基層啊，或者一個收入方面係咪相對低一啲嘅都係？ 係冇錯，其實當中裡面咧各行各業嘅人都有嘅。咁啊，譬如有做交通運輸業啦，咁有做建築業啦。或者是安老护理业啊，即其实当中是两面各行各业的 比例咧都接近嘅，系啦，即系个受访者系啦。 头先提到话喺收入减少之下，就有三成几嘅受访者系话会向屋企人同埋朋友系借贷。或者節省一啲，即係你用形容啦，節衣縮食啦咁。仲有冇其他方法咧？去譬如話減少一啲開支之外，有啲咩方法填補自己喺呢段時間收入少咗，或者預計個前景未必咁好嘅咧？佢哋有啲咩其他嘅方法嘅仲？ 其實喺受訪裡面咧，其實佢當中佢都會報讀一啲有即係培訓津貼嘅一啲課程啦。咁或者咧就係向銀行借貸啊，或者向銀行有一啲相關嘅貸款，咁啊都會去申請嘅。咁但係個呢一個即係比例就會少啲。咁啊，但係如果較為多啲，都係資助食嘅情況會較為多嘅。咁啊，另外咧，其實我哋都即係當中有啲係受電話訪問啦。咁啊，其實佢裡面都覺得啊，都擔心就係未來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嘅唔同嘅交通工具啊，或者係一啲即係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嘅一啲通脹嘅影響，咁係令到佢哋嘅生活壓力係即係百上加斤咧。咁呢一個其實都係憂慮嘅。 嗱，邱月成，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九點鐘之後咧繼續揾你傾啊，係嘛？ 好嘅，唔 该。好，九点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咁啊讲到有关于工联会呢个调查，邱耀成就系工联会权益委员会主任。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明报报道，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寻日突破9000宗嘅关口，政府公布原定下个星期三届满嘅社交距离措施将会维持多两个礼拜，去到12月14日，系十月初以嚟首次叫停放宽。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呼吁市民无需气馁或者惊慌，但就担心天气转冷加剧公立医院的负担，如果医疗系统瘫痪或者需要收紧防疫。他亦相信今次的疫情未见顶，暂时难以预料升势。这个是明报报道。 文汇报的报道就提到，属于第五波重灾区的安老院舍确诊宗数呈升势，而二次感染率更加急升去到20%-30%，遠高於其他年齡群的3%二次感染率，相信是長者今年初受感染之後體內的抗體開始下降所致。有安老業界表示，長者二次感染後的病情輕微，不太擔心會出現大爆發。文匯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表示，復必泰二價新冠疫苗將會在未來幾日抵港，下個月初可以給市民接種。根據專家建議，復必泰二價疫苗只是適宜用作加強劑，即是說不適宜當作第一至第三針的疫苗接種，市民可以選擇在第四針接種舊款或者是二價疫苗。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南丫海難發生至今10年，死者家屬一直要求召開死因研訊，三名死難者家屬在今年6月入禀高等法院，要求法官頒令死因裁判法庭就事件召開死因研訊。原讼法庭法官高浩文在9月开庭审理有关申请之后，昨日颁下判词拒绝有关要求。法官说，明白家属想追查至亲离世的每一个细节，但是召开死因研讯以符合公众利益为前提，找出所有细节，并不是召开死因庭的要求，所以拒绝他们的申请。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港協暨奧委會因應南韓亞洲七人欖球系列賽國歌環節出錯以及展示錯版區旗等事件，日前發布播放國歌以及升掛區旗的指引，昨日是再舉行簡報會，向轄下體育總會介紹，多個體育總會代表出席，包括捲入風波的香港欖球總會，他們的行政總裁強調非常支持指引。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黃敏超表示，發出指引並非要懲罰運動員，但是他未有回应一旦违反指引有什么惩罚。信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近年透过网上平台转账汇款越来越简易，例如转数快和各类电子钱包等，被不法分子利用来做非法金钱交易。海关自从第五波疫情以来，由今年4月到10月的7个月内，侦破一共17宗无牌金钱服务经营者的案件，较去年同期多超过20%。 數據顯示，近年相關案件的涉案人有年輕化趨勢，甚至涉及洗黑錢活動。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目前本港經濟仍然受到疫情困擾，通關無期，市道疲不能興，打工仔收入大減，公共事業和公共交通工具都紛紛加價。港府如果是繼續死攬住所謂的合約精神而不作為，陰有市民被魚肉，這樣民怨必然加劇。政論說，即使是港府無法改變現行的機制，亦都可以作出多方面補貼，減輕市民負擔。《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社評，立法會通過推動跨境醫療合作的無約束力議案，建議擴大長者醫療券在內地的適用範圍。社評說，推動灣區跨境醫療合作可以照顧在內地生活港人的就醫需要，提升內地醫療服務水平，亦都可以緩解本港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特區政府應該推動灣區醫療保險互通互用，便利港人內地就醫。文匯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就說，審計報告又揭發公務工程的亂象，涉及金額數以億元計，更加是涉及投標之後大幅變動設計，突顯出前期規劃和調查勘探不周。社評說，未來連串的大型發展項目上馬，越來越多承建商會參與競投，反映各個方面都是政府工程有如超級肥豬肉，政府既要講質素，亦都要重視控制成本。明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審計署大概是香港目前比較有能力促使政府提升管治質素的監察力量，假如特首李家超真是重視公務員的關鍵績效指標，就應該仔細閱讀，並且以虛懷若谷的謙卑態度接納當中的衡工量值，反省失敗之處，化作成功之道。如果當作耳邊風，提升管治質素恐怕只會半湯不水。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近住隔田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在威尔斯亲王医院。仲有大埔丁角路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慢线封闭，而家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至于较早前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快线的跑马地和北角方向就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在新楼街，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近收费广场一阵车，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九龙货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屯门公路出返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中大健康教育及促进健康中心创立总监李大拔教授， 地区康健中心应该同区内家庭医生并肩同行，形成无形的 A 层医疗团队，第一线处理区内病人的健康需要。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ark Fieldsy 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佢哋自负盈亏，持续发展，仲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嘅社区。 想知 Tree Mark 标志嘅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2022年11月25日，新增9219宗确诊，现行社交距离措施维持至下月14日。 港协暨奥委会就播放国歌新指引，与多个体育总会开会。 南丫海难家属入禀速召开死因研讯，高院驳回申请。 安华宣誓就任马来西亚新任总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頭先頭一個鐘咧，傾到包括咧就係、是、的士方面咧，有一啲的士團體咧就係諗住加價嘅咁啊。但係話具體嗰個加幅咧都係仲傾緊，啲細節都仲傾緊嘅。不過初步方案咧就話落期咧係收費加6蚊，咁亦都有啲講法話係咪呢6蚊咧都係分兩年去實施咧？另外咧就係、是、短中長途嗰個加幅咧都係有啲唔同嘅咁。你自己點睇的士方面加價？如果真係落期加6蚊嘅話，又點睇咧？1872311，1872311。運輸署嘅回覆全。会咧亦都提到话，据了解有个别嘅的士商会咧将会向运输署提交加价申请啦。按住一贯嘅做法，如果的士业界已经就加价取得共识，并且联署提交申请咧，政府就会根据现时的士收费调整机制处理，并且按照5项嘅主要准则去考虑嘅，包括系咩咧？财务可行性、服务水平、加价之后嘅的士收费结构系咪合理，同其他交通工具嘅收费差距，以及系市民意见嘅。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关于的士加价嘅有啲团体话想提出咁，头先提到啦，话有工联会做咗一个调查，就系、是、市民对于就业同埋经济前景嘅咁。继续同电话旁边嘅邱耀成倾啦。邱耀成系工联会权益委员会主任，早晨。 系早晨。 你哋嘅调查11月做啦，头先都提到某一啲嘅即系喺个调查边嘅发现，譬如有近40%人咧就系、是、受疫情影响嘅收入减少啦，19%左右嘅人咧嘅薪酬嘅减幅咧去到10%以上嘅咁，亦都有部分人咧系需要喺屋企人或者系家人咧系借贷嘅咁。我想知咧，因为其实你都11月做呢一个嘅调查啦，喺8月至10月嗰个失业率咧，其实都见到下降去到3.8%，系连续6个月跌嘅咁，去翻其实系2019年底啦，同埋去到2020年初嗰个水平。点解佢哋仍然系咁唔乐观咧？对于成个就业前景未来一年，你点睇呢一点咧？又 反而咧，其实我就睇翻个主因咧，就会系同。嗰、那個疫情嗰個嘅未完全嘅即係緩和啦，同埋就係嗰、那個同個通關嘅問題係有關嘅。咁因為始終而家即係就算好似坊間亦都有，或者近期有啲新聞報道有好多即係唔同嘅公共事業好，或者係一啲即係同旅遊相關行業咧，都係有一個加價調整。咁其實呢一啲咧都係我自己都覺得係同即係頭先以上所講嘅兩個情況係環環緊扣嘅。咁因為始終咧，即係香港少咗遊客嘅話咧，咁其實無形對本地嘅一啲即係零售好或者係一啲交通運輸業咧，咁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咁但係當然如果頭先所講失業嘅情況其實。雖然去到2019年嗰、那個嘅環境啦，咁但係始終而家就算有公開，但係咧嗰個收入咧都係減少咗嘅，即係啲工友。咁所以咧，好似頭先所講啦，有啲人又要自己宿食啊，去慳慳埋埋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就係要打幾份工，就去令到佢自己嘅增加嗰個收入嘅情況，我哋都會留意到嘅。 你哋調查我見到話，除咗對就業前景嘅睇法啦，對於薪酬調整，佢哋都有一啲受訪者評估啊，嚟緊佢哋嘅薪酬嗰個情況，係咪都多係有一個叫做負面嘅睇法咧？ 係啊，其實當中即係如果嗰個薪酬上咧，其實有46%嘅人咧覺得。對於個薪酬調整咧，喺來年咧都係一個負面嘅情況。咁其實有39%嘅人咧係預計係會被凍薪，咁啊當中咧甚至有68%嘅人咧係預計係會被減薪嘅情況。咁啊減薪嗰個情況咧，其實係有19. 即係超過 20% 嘅人咧，其實係講緊係預計係都會有即係減薪個比例都會比較高啲嘅嘅一個情況，係啦。 嗯，你哋今次調查除咗問到啊，頭先話啲就業前景啊、經濟前景之外，一啲薪酬嘅睇法之外，仲問到輸入外勞喎，點解又問到呢一點，同埋佢哋嘅睇法又係點樣咧？ 嗱，其實因為我哋認為咧，喺而家失業率都仲未即係叫做壓抑之下咧，即係完全壓抑之下咧，其實喺呢一刻早前無論係施政報告好，或者係孫局長佢透過一啲傳媒嘅訪問都好咧，咁啊都聽到話嚟緊會放寬嗰個輸入外勞，特別係安老服務業嘅。咁啊，但係咧喺而家失業率嘅即係都仲有十幾萬人係仲係揾工作嘅情況之下，如果未能夠解決到而家行業嘅問題，就已經咧係冒然去輸入外勞咧，我哋認為係不合適嘅。咁啊，點解咧？因為其實佢今次嘅放寬咧係即係提到係津貼嘅一啲政府津貼嘅一啲院舍啦，或者係一啲護理安老院舍咧，咁啊津院好私院好都能夠係輸入相關嘅外勞嘅機制，咁啊但係其實以往咧係容許輸入外勞嘅行業咧或一個即係得私院嘅啫。咁啊，其實當中咧，即係兩個工作咧係有個分別嘅，一個係翻八個鐘，一個係翻十二個鐘。咁啊，另外咧個人工咧，一邊咧就係講緊入職咧都有16000多至18000多嘅人工嘅。咁啊，另外咧，如果私院咧係講緊13000-14000嘅啫。咁啊，所以咧，如果可以俾津院再輸入外勞嘅話咧，咁其實對於本地嘅工人咧嗰、那個就業啊，晉升嘅情況啦，係都係有一定嘅壓力嘅。咁啊，加上咧就係點解話嗰個根源係未解決咧？就係本身嗰個安老服務業咧，其實護理業咧，其實即係令到人覺得咧係人工低，工時長，跟住咧工作強度大嘅，因為要做一啲厭惡性工作啊，又要將啲長者可能係去即係移動就去食飯啊，或者係即係沖涼等等嘅情況，咁呢啲都未解決嘅話，咁其實點解就要係冒然講輸入外勞嘅即係放寬呢？ 係啦。OK， 好啊，唔該曬邱月成同你傾到呢度有關於工聯會嘅調查。邱月成咧就係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嚟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有關於一啲經濟前景、就業嘅情況啦，或者頭先提到一啲公共事業加價嘅情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嘅。有顧先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你好，請講。 系，我系早间的士司机啊，咁咧就正话讲到的士加价咧，我其实咧就唔赞成咧喺呢个时候提出嘅，因为上次啱啱加完价咧，其实对我哋唔系好大影响，我哋收入都有增加，咁就我希望咧喺，但系其实个经济环境咧，我都留意到咧市面真系少咗好多人流嘅，咁变咗咧就希望车主嗰边咧就考虑下唔好咁快同运输署提出啦，因为个观感咧。對市民真係唔係幾好啊！我哋自己喺前線嘅咧，即係遇到啲市民咧，其實咧佢哋都會覺得我哋即係好似加完油加個感覺咯。 嗯，係咪真係少咗客咧？但係真係見到 係聽唔到。 係咪真係少咗客咧？你哋見到有冇話咁樣嘅情況？ 人流係少咗啲嘅，但係咧因為加咗價，個收入大概增加翻一成啊嘛，咁基本上係補到。其實最主要，我哋係個燃油補貼對我哋個幫助係最大嘅，因為嗰、那個每一日嘅成本咧，基本上可以慳到一間咧可以慳到40-50元嘅。 嗯， 咁你圍起，如果你揸廿幾日咧，你差唔多可以慳到成1000元一個月嘅。 嗯， 咁我反而我贊成咧，希望佢哋提出咧就係同運輸署傾傾，如果個燃油成本太高咧，其實可以咧，喺譬如每公升去到4元樓上咧，希望可以補貼翻1元啊，或者2元咯。即係喺未來應該有個機制咧，係保障，即係好似巴士佢哋都有嗰個燃料嘅成本控制噶嘛。對我哋載客業咧，希望都可以考慮唔係淨係的士啊，或者嗰啲小巴， 去到某個價錢咧，政府係幫補下，咁、 okay, 可以減輕我哋嘅營運成本。我覺得呢個對的士司機係最實際。 Okay, 嗯，即係有個機制咧，咁啊長遠有一個燃油方面嘅成本嘅補貼啦。咁唔該曬阿顧生，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話有關於的士加價都係歡迎大家隔離。其他公共事業都有呢幾日都有討論過，譬如天星小輪啦，申請係票價加幅啦係高達係100%嘅咁。兩電之前亦都係宣布出年係一月加價嗰、那個。按年嗰個實際加幅咧，係去到分別19.8%同埋45.6%。另外，早前都討論到有關於5间專營巴士公司，包括九巴、城巴、新巴等等咧，亦都係申請喺個車費嗰個加幅咧，係介乎10%至20%嘅咁。整體一啲公共事業啊、交通工具啊等等係有一啲加價啊、申請加價嘅情況。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良，早晨。 系早晨， 早晨，庄太良，点睇两电啦，同埋一啲交通工具嘅营办商啦，都系有申请加价或者宣布加价嘅情况，系咪都系呢个情况算系呢个时候算系一个预计之内啊？个程度啊，点睇咧？ 嗱，其实两电或者啲公共交通工具，每年定期都会加价嘅吓。咁因为过去两年吓，即系过去两年都疫情啦吓，咁所以就累积咗一定嘅加幅嘅。咁所以就今年就經濟有少少即係反彈啦，息率落翻少少啦，咁都係時候，我諗佢哋都係喺呢個時候提出嘅加價啦。 嗯，不過有啲交通工具營辦商就唔係話一定要年年加價嘛，譬如的士都係即係佢哋主動申請啦，巴士公司都睇翻佢哋嘅經營情況等等啦咁。但譬如睇翻有啲巴士嘅情況就係可能過去一兩年都係已經曾經係落實過加價，的士亦都係嘅喎咁。個頻率嚟講，你自己覺得算唔算係高咧都？ 咁因为根据主要都系燃油啦吓，咁燃油嘅成本上升，咁佢哋都好难即系维皮嘅。尤其是而家即系地铁又过海线又方便咗啦吓，咁所以一啲路面上嘅交通工具咧，其实佢嗰个经营系更加困难噶。 嗯嗯，实际上你觉得而家喺即系经济叫做慢慢复苏翻啦，市民嗰个工资亦都有啲讲法系有啲调整嘅，咁系咪追得上咧？即系嗰个承担能力系咪追得上呢一啲？叫做相對必要啲嘅開支，譬如搭車咁，那個加幅咧，你覺得？ 咁我哋要睇個整體嗰個通脹嘅，交通就佔通脹嗰個 GPI 大概佔30%到啦嚇。咁亦都最入邊最重要係地鐵啊，地鐵同埋巴士咁樣啦嚇。咁、當然出年你睇翻成個交通一部分都可能會加好多啊。咁再加上港元都慢慢即係、就是、相對其他貨幣都可能弱翻啲，咁內地人民幣入口啲又貴咗，咁所以。整體的通脹可能出年就會比較高少少，咁但係我哋好少偏離話，譬如3%啊以上嘅嚇，咁我相信市民都即係應該係有能力即係負擔。當然，政府最好如果有政策上嘅一個幫助最好啦，尤其是燃油咧，其實政府係收咗好多税嘅。或者我哋全世界香港都算油價算即係燃油比較高，因為政府個税係相當之重嘅，咁、所以政府係可唔可以減翻啲燃油税，即係等啲車主啊或者係司機啊可以即係慳翻啲即係車費咁樣啊嚇。 嗱呢個政府究竟嘅角色可以點做？我哋稍後先講。但係頭先講到話如果淨係呢一啲公共事業嘅加幅，你覺得應該市民都承受到嘅。不過有啲講法就係、是、會唔會呢啲公共事業加係令到其他各行各業都有啲影響咧？譬如飲食業，可能佢哋又會轉嫁去到消費者度，零售業又轉嫁到消費者度，所謂嗰個漣漪效應會唔會就令到市民嗰個嘅負擔咪更加大？你自己個睇法點咧？ 咁其實通脹就全方位嘅，但係主要個源頭一般嚟講都係石油啦，油價貴，咁所以運輸貴咧，你所有即係餐廳啊，或者甚至超市啊啲嘢都會貴嘅。咁但係睇翻香港嘅記錄，就我哋好少話即係高好高嘅通脹嘅，因為政府係喺個角色嘅，我哋喺公屋個調整啦，公屋租金啊，我哋都可以喺譬如補貼電力價嗰啲調整嘅。咁所以政府都係地鐵個最大股東啦嚇，咁所以就壓抑佢個加價電費嗰啲都係。咁所以我哋係會有通脹，咁但係話會唔會好似美國啊8%或者歐洲10%呢？個覺得就比較難出現 嘅。唔同嘅公司提到加價嘅原因都可以叫做有个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燃油价格嘅上升咁。咁燃油价格上升亦都好源于外围嘅因素啦，佢哋嘅燃油价格波动啦。香港其实系咪喺呢一个因素之下系冇办法去减少或者再控制到市民承受嗰个通胀情况咧？头先提到啦，政府嘅角色又可以点做咧？或者除咗政府嘅一啲补贴之外，仲可以做啲咩减少市民系直接承受呢一个燃油嗰个嘅成本上涨咧？ 当然燃油 油價是貴，但是油價相對80-90元，相對我們以前的100-100多元都不是最高峰，我們以前都都試過加價的。當然市場結構都有問題，就是油公司是否有競爭呢，就是究竟是不是再減油價，你的汽油燃油會減價呢？我覺得政府既然即係喺譬如競委會嗰度，佢都今呢幾年佢打咗一啲比較漂亮嘅仗啦，咁可唔可以即係再睇下油公司會唔會嗰個競爭嗰度係咪會即係有啲即係事件咧，或者可以睇一睇係咪即係會唔會一齊減價或者一齊加價咁樣咯？我覺得可以喺市場結構嗰度改一改嘅。 除了呢些或者譬如其疫情期间政府都有做啲嘢嘅，喺譬如防疫抗疫基金啦，政府都有做过燃油补贴啦，同埋有补助计划啦，咁但係就话呢啲资助都陆续结束咗啦，咁会唔会都觉得应该要继续做呢？尤其是喺而家嗰个燃油个成本都比较高嘅情况下。 我諗補助嗰啲，我諗就暫時唔需要，因為息率其實向緊下嘅嚇。咁燃油補助其實係可以嘗試即係去嘅，咁但係通常啲補助你都唔係話全部歸曬市民嘅，即係可能嗰個供應商都會攞咗一半去嘅。咁所以就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喺譬如税收嗰度，譬如話燃油税你收翻嚟噶嘛，收翻嚟咪指定咪補貼翻一啲。即交通工具行業啦，即係用指定嗰個税收去補貼翻指定嗰個行業啦。 講翻嗰啲交通工具都提到即係有出現虧損嘅情況啦，就你覺得加價其實係咪一個唯一嘅辦法，或者最有效嘅方法咧？如果要改善佢哋嗰個經營情況， 經營困難有好多原因嘅，譬如以前巴士公司經營困難，可能係油價上升啦，嚇，或者小輪可能係有結構性嘅問題。咁所以唔係話加價就得，佢總之小輪你睇翻天星小輪。佢加100%咧，咁佢而家咧900多万嗰個生意啫，再加100%咧900多万嘅，但係佢半年就蝕咗2000多万，即係仲要加100%都未必會即係賺翻嚟，所以加價唔係話可以解決咗啲結構性嘅問題嘅。 所以你覺得除咗話加價喺個票務收入方面未必解決到個結構性問題咧，仲可以有啲咩方法或者建議咧？ 嗱，大部分交通工具咧就好難用個票務收入去為本嘅，你睇翻地鐵都係嘅，因為嗰、那個資本大啊，咁啊維修保養貴啊。咁所以可以睇翻有冇其他嘅嗰個生意模式咯，譬如地鐵可以用即係物業上蓋去賣樓，咁其他可唔可以用下廣告啊，或者係經營啲特色餐廳啊，或者係即係走其他方面嘅一啲效應，譬如會唔會有啲商場想即係買咗啲小量，然後喺佢個位置可以帶啲客路去，即係客殺完佢嘅嚇，咁我覺得係用其他方法去補貼嘅。 最後我就想問啦，陸陸續續有呢一啲公共事業嘅費用加價啦，對於市民嘅負擔都大嘅。財政預算好快下年年初又有啦，需唔需要喺呢一方面有啲紓困措施咧？ 我諗都定期都需要睇翻當時嘅情況啦。如果依家燃油貴或者交通工具貴嘅話，政府係應該財政預算嗰度咧，即係做一啲政策惠民嘅。 OK， 唔該曬莊太亮，同你傾到呢度。莊太亮是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講到不同的公共事業啦、交通工具營辦商啦、兩電等等啦，有申請加價或者加價的情況嘅，你又點睇嗰個幅度呢？187231、187231咧，佢哋都可以話係其中一個原因咧，提到嘅都係同燃油嘅價格關，你自己又點睇呢？政府喺呢度啲咩角色去做呢？頭先都講到的士，亦都有團體申請加價嘅，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临床名誉副教授关日华话：，本星期再多咗通报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康复后出现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显示儿童群组出现新冠病毒感染小爆发，再次呼吁家长要安排子女接种疫苗。关日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症状是持续发烧、皮肤出红疹、眼发炎、脷肿胀，以及不同内脏发炎，大部分人要留医深切治疗部。他指出，现在6-3岁新冠疫苗接种率只有大约20%，呼吁家长带子女打针。另外，对于政府已经引入伏必泰二价疫苗，关日华认为可以优先让50岁以上人士、出入高危场所人士以及免疫力弱人士接种。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同北角方向就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到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莎白医院。狮子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龙尾在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香港体育学院。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恩来在七十年代再次为中国外交取得重大突破，但是他当时已经病重。 我都担心啊，万一我撑不住的，那会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造成损失啊。 咁多年嚟，你实在系太辛苦啦！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投佢哋票咯。 无论是村代表或是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敢做都是贿选，你拿了着数去投他一票一样犯法，千祈不要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 25266366。 2022年11月25日，新增9219宗确诊，现行社交距离措施维持至下月14日。 港协暨奥委会就播放国歌新指引，与多个体育总会开会。 南丫海难家属入禀速召开死因研讯，高院驳回申请。 安华宣誓就任马来西亚新任总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成日都聽到講基層醫療啊，即係話希望透過啲健康推廣啦、啲疾病管理啦等等，係改善個健康狀況，咁就減少一啲不必要使用到醫院服務嘅情況嘅。咁政府都話咧，為咗扭轉一個重治療輕預防嘅醫療體制同埋觀念啦，特區政府咧就係喺2017年嗰陣嘅施政報告咧係公布過，喺兩年之內咧就推行一個試點計劃，包括就係話喺葵青區設立一個地區康健中心嘅。咁地區康健中心咧就係由政府俾錢出資啦，由非政府機構咧經公開投標係負責營運嘅，咁啊向唔同嘅年齡層嘅人士都有啲基層醫療服務嘅，有好幾方面啦，包括就係啲健康推廣啦，先提到啦，一啲係篩查啦，啲健康風險嘅評估啦，亦都有一啲係慢性疾病嘅管理計劃嘅，好似係俾一啲已經係驗咗係有糖尿病啦、高血壓啦、腰背痛啦、退化性膝关节炎患者等等，系参加呢一啲嘅计划嘅。咁见到咧系寻日都倾过，就系有关于审计报告嘅。审计报告都提到话，发现到喺2021至2022年咧，葵青地区康健中心咧就有近半数嘅服务量咧都未达标。其中提到一啲中心小组嘅活动出席率咧系偏低，有10%嘅班组咧系只系得一名嘅会员参加啦。咁亦都有相当部分嘅班组啦，就是说报名的人数是不符合指引的，咁亦都提到话员工的流失率高的问题。请你有位嘉宾同我哋倾下，葵青区议员梁志成，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你好。 早晨，梁志成，有冇留意到审计报告提到话2019年开启去到上年三月底啊，就系话葵青康健中心咧有大部分嘅服务量嘅目标都未达到呢个标准咧，有冇留意到呢个情况？ 其实有嘅，一直都即系唔单止系一份报告啦，平时接触街坊咧，佢哋都有 一個咁樣嘅睇法咯。 原因係啲咩呢？首先葵青康健中心啦，葵青地區康健中心啦，係提供邊啲服務呢？或者你了解區內嘅居民多唔多參與啦，或者對個服務嘅睇法又點呢？ 基本上呢我哋睇康健中心呢，其實個需要性係有嘅。但個問題呢就係、是、達唔達到個目標。當然啦，如果能夠達到目標嘅話呢，其實真係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嘅，即係減輕醫療嗰個負擔。咁但係一個最大問題呢，即係好多街坊呢都去過呢康健中心呢，都發覺有一樣嘢啦，就係話佢哋嗰個所俾嘅資訊係不足嘅，唔夠嘅。 資訊不足係講緊邊方面？即係佢哋嘅服務。 例如佢哋想要一啲單張啊，即係對於一啲疾病認識嘅單張呢，其實就唔係真係咁多。相對嚟講咧，我哋葵青區咧仲有另外一個團體嘅醫護行者，咁其實兩者咧大家個目標都係相近嘅，但係咧就我哋發覺有個差別，即係啲街坊都係咁講嘅，就係話佢發覺地區康健中心咧，佢哋欠缺咗嗰、那個主動出擊嗰個做法，即係比佢另外一個團體咧就較為被動嘅。 其实地区康健中心佢哋提供嘅服务同市民区内嘅居民想要嘅地区医疗服务啦，有冇啲落差喺度咧？定系其实都对到口嘅，不过可能真系市民未必知道啊清楚个资讯系点嘅啫咁。 最大个落差就系欠主动啦。咁佢其实大家都会有同样嘅服务，即系例如我哋最讲平常就系讲紧量血压啊，或者系做呢个血糖测试啊，咁等等呢啲就较为。最平常的一些服務，以前就算我們以辦我們都有做的，但是個問題呢就主動出擊不夠就變成一個問題來了。就算你有即招生招到多少的會員都好，這些只是說叫參加而已，但是參與就不同了，參與真的很需要個主動出擊。他們本身我純粹我咁睇啦，我覺得佢哋就諗住就有個康健中心，啲人咧就會主動上去康健中心咧去叫幫襯啦。咁當然啦，佢哋係唔收錢嘅。咁但係咧，其實唔係咁睇嘅，因為就葵涌區只係葵興呢邊有康健中心啫嘛。咁但係你覆蓋個範圍好大噶嘛，仲有好多麗景啊、葵盛啊，甚至係葵涌西嗰邊咧，都係即係你諗下啦，佢哋。街坊又怎會主動去呢？是吧？那這個是其實第一個問題，那所以個主動出擊是重要的。那另外一個團體呢，他們就有落區的。相對來說呢，地區康健中心呢，我所接觸的街坊他們都說不多見他們落區去做。落區去做呢，其實是很重要的。能夠第一，可以伸延到去不同的區域。第二呢，街坊可以從一個活動裡面呢，就認識這個中心，同埋呢，去或者佢哋提高咗佢哋興趣啊，就會覺得平時如果佢哋冇落區嘅時間，可唔可以主動上去咧？咁去做一啲檢查啊，或者去做一啲諮詢咧？所以呢方面佢哋係欠咗個主動。第二個宣傳亦都唔足。宣傳亦都唔足。 呢個係咪涉及到人手嘅問題咧？呢個有，因為其實我見審計報告嗰度都提到，就話中心嘅員工流失率都係偏高嘅。咁呢個同個人手有冇關係咧？你覺得或者整體除咗話即係主動出擊啊、宣傳之外，仲有冇方法啊？而家服務就喺度啦，但係真係一啲小組嘅活動嘅出席率真係偏低，仲有啲咩方法係吸引到啲居民嚟咧？ 這個問題就係一個惡性循環咧。即係嗱，點解我咁講咧？如果當一個中心少人上去嘅話，其實有可能咧。佢哋上面嘅職員就唔係話真係為一份人工，當然啦，人工係重要嘅。咁佢仲有一份心噶嘛，仲有一個心就係希望真係做到就係話佢哋嘅職業上都可以真係幫到市民。咁但係咯，如果你話成個中心咁大都坐爛板凳嘅話咧，對於佢哋嚟講咧，就係一種即係有即係變咗個滿足感係滿足唔到，咁咪變咗個流失率高咯。流失率高嘅話，咁惡性循環咧。做的宣傳亦都唔掂啦。嗱，我唔好講話遠啦，就係講最近一次，就係講架打流感針。嗱，地區康健中心咧，其實咧佢哋有一個佢哋其實都有個好處嘅，佢哋就係咧係去覆蓋咗一啲咧，就係政府係冇免費嘅市民打流感針。嗱，呢樣嘢 OK 嘅，冇問題。咁但係咧宣傳就死火啦，因為佢宣傳咧總共變咗兩次， 第一次咧，佢又希望咧啲區議員幫手咧，幫佢登記啊，做推廣啊。咁當然呢啲我哋義不容辭嘅，即係我哋做地區工作有咩問題冇問題噶。咁但係咧，最後咧，佢發覺咧又唔掂當，其實唔掂當咧，就一早我都知道係唔掂。點解唔掂咧？最大問題，我哋就算做區議員，呢家都受到一定嘅掣肘。我哋肯將呢啲宣傳嘅單張去到一啲私人嘅樓宇，但係咧嗱，公屋就唔得啦。我哋如果唔係自己嗰個選區嘅話咧，去第二個選區咧，佢張貼啲海報咧，房署係完全唔合作嘅，係唔會俾嘅。咁你叫我哋點搞咧？咁佢好快咧又再變陣嘞喎，變陣就咩咧？啊，算啦，又再改第二個模式就咩咧？就叫啲人咧就用呢個二維碼做呢個登記預約流感針。咁但係個問題始終都係啦，海報俾咗我哋，我哋都去唔到㗎。 嗯 ，OK， 我哋都去唔到，即、就、係、是、我哋想覆蓋遠啲嘅範圍都做唔到。 嗯， 咁唯有就係話咧，貼嚟貼去都喺我哋自己個範圍咯。 嗯， 嗱，咁喺呢個宣傳窒礙咗，咁佢哋本身即係變咗打流感針呢樣嘢咧，係做得唔好嘅喺宣傳。第二咧，仲做得仲差咧，就咩咧？嗱，啲市民去咗上去打流感針啦，咁佢嗱，我相信咧呢樣嘢係我。 系梁志成，梁志成个电话咧，同时而家要拨翻先。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关于葵青区呢个地区康健中心嘅，喺审计报告嗰度咧，审计署都发现话喺2019年开始启用啦，去到上年3月底啦，有大部分嘅服务喺呢个中心咧，都系。目標是未能夠達標的。剛才就跟梁志成講到區內的情況，為什麼啲市民都覺得即未必是參與那麼多，他提到宣傳等等的問題。電話旁邊繼續梁志成回來了。早晨。 是啊，不好意思。 不要緊，繼續 說。但是居民呢就上去打流感針，他有可能說這件事純粹我自己本人揣測，就由於他有可能嗰啲座談會啊等等咧，個出席人數唔夠啦嘛，咁佢喺未打針之前咧，就要啲街坊咧就先聽嗰半個鐘頭嘅講座，咁啲人真係你話嘅，即係上到去諗住打流感針，可以快快手打完，咁就可以參與佢啲活動啦，咁變咗咧又打擊咗佢哋咯，覺得哇點解要咁搞咧？要聽半個鐘頭嘅講座，然後先有流感針打咧。咁呢個就係個手法上做得又我都覺得唔理想咯，咁樣嘅做法。 OK， 但整體嚟講，你覺得仲可以點樣改善，或者會唔會喺嗰啲班組上面嘅時間上面都調校下，令到方便多啲人可以參與到啊等等噶嘛？ 我覺得咧宣傳咧就一定要做得好啲，同埋咧真係要落區咯。咁我覺得。其實政府都嘥咗，即係叫做都用咗唔少資源，成2.84亿啊，即係俾個 NGO 去運營。但我覺得就話，如果係喺運作上真係唔理想嘅話，會唔會就係話，喂揾個第二個 NGO 咧？ 嚇， 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最重要咯。 OK， 好，唔該曬梁志成，同你傾到呢度。梁志成係葵青區議員啊，講到葵青地區康健中心，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聽下先，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黄仲远，制作周伟业。 在《21世纪的21堂课》一书里面，对人类最大影响的一个论点，莫过于有关人类臣服在演算法的讨论当中。作者哈拉瑞认为，当生物科技的革命和资讯科技的革命融合之后，大数据的演算法就有可能比我们更能够监察和理解自己的感受，而掌控一切的权力就可能从人类手中转移到电脑。如果我们每日遇到每一个机构、企业和政府都能够了解甚至操控着自己的内心世界，人类大概就不会再觉得自己是具有自由意志了。 例如食烟，而家只有整体的统计数字讲俾你听，食烟同埋肺癌有关。你要继续食，亦都系自己嘅选择。但系可能以后有个生物统计检测器，明确咁样话俾你听，喺你嘅左肺上检测到17个癌细胞。如果你想选择，唔理检测器讲啲乜嘢，但系检测器会将警告传俾你嘅保险顾问、公司主管同埋你嘅母亲。你可以怎样做呢？边个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去好好地面对所有的大小疾病？我们很可能会干脆让保健演算法替自己作决定，觉得应该怎样做就怎样做啦。 未来几十年不太可能会碰到电影里面所讲的人工智能叛乱的问题，但是人工智能的演算法可能已经比所有人更知道怎样触动你的情绪，作出令到你非常之称心满意的决定。究竟人类会不会被演算法驯化？ 要避免这个结局，哈拉瑞提出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在不断投入资源提升人工智能之余，亦都应该同时有相等的资源去提升人类意识，令人类更加了解自己的意识，解释到自己的心灵，了解它的能力以及怎样保护它，从而免被驯化。 看来人类和人工智能演算法的角力将会是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二十一世纪的二十一堂课》，作者哈拉瑞，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施政報告咧就提到話推出一個叫做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指數，咁啊計啊而家公屋啦嘅一般申請者首次獲編配公屋啦，連埋就係簡約公屋嗰個平均輪候時間去計嘅咁。咁啊房屋局咧就首度公布啊呢個結合咗簡約公屋同埋傳統公屋嘅綜合輪候時間。咁因為而家未有簡約公屋落成啦，所以都係同一般申請者嗰個平均輪候時間一樣嘅咁。嗱個數字係點？截至今年9月底，一般公屋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 5.6 年，长者一人申请者平均轮候就是 3.9 年。咁对比返之前呢就係、是、下跌咗 0.4 年同埋 0.2 年嘅咁。呢一、這个幅度嘅改善点睇呢？又係一个季节性嘅情况，定係长远落去都会係一路轮候嘅时间会係缩短呢等等。其实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早晨。 系早晨， 早晨，赵国伟，呢一个喺今年第三季录得嘅叫做改善啦，形容为有啲形容为显著嘅改善啦，房委会就系咪一个嘅长远落去嘅持续嘅方向嚟嘅咧，定系短期嘅季节性出现嘅状况咧？又 我就相信应该都系一个比较即系短期嘅一个即系改善嘅情况啦。长远嚟计，似乎又我觉得就未必系话好乐观，或者一路咁样降到可能逐步逐步减到可能都系三年上楼。個原因其實房委會都講咗個原因嘅，就今個季度其實喺一個嘅特別可能喺安新界區咧，喺嗰個嘅新落成嘅單位編配方面咧，都有成差唔多10,000個單位。相信應該就指出係屯門嗰兩個新屋村和田村同青田村啦。咁變咗可能喺新界區嘅排隊嘅申請者咧，當佢消減咗一啲比較長嘅輪候嘅申請者之外咧。都有啲相對可能短期啲嘅申請者都可以獲編配上樓，咁變咗嗰個嘅季度嚟講咧，嗰個輪候時間就可以即係相對嚟講就減得比較多啲。 其實施政報告都提到話呢一個連埋簡約公屋啦，同埋傳統公屋啦，計嗰個輪候時間咧，就話由當時講話六年嗰個輪候時間封頂，咁就目標喺四年之內係降到去大約四年半啦。咁暫時嚟講就係冇去到頂嘅，跌咗落嚟少少啦。你自己預計一路落去係咪都做到一個封頂，即係唔會突破六年嘅輪候時間咧？有冇信心係咁咧？ 都要好睇供應上面，供應嘅意思就係供應嘅數量啦，同埋嗰個時間性。睇翻如果你講講緊2023-24年，即係出年嗰個年度嚟講咧，大概都係有13,000個新單位落成啦，叫做。咁數量上就唔算話特別太多嘅。咁當然都要睇下嗰個嘅所謂準唔準時，即係可以喺出年嘅年度裏面咧落成。今年其實都有相當一啲嘅屋村，譬如話富蝶村第二期啦。或者泥祖路呢啲嘅單位，大概係7,000+個單位咧，就褪咗去後一年嘅。所以其實今年我諗嗰個嘅即係第四季度，雖然就未去公布啦，我相信嗰個嘅輪候時間就唔會好似今次咁樣明顯有成0.4年一個減幅嘅情況。我相信都係徘徊喺一個高嘅位置，因為今個季度嗰個嘅編配單位嘅數量的確特別係比較多啲，即係有賴於嗰個新屋村嘅落成嘅情況。 所以你估计会是弹翻上去啊？嗰个轮候时间，定系会平稳咁样咧？差唔多咁咧？ 我相信平稳或者可能有机会嘅微升都未定，因为其实头先讲到，因为我哋见得到轮候时间其实是一个整体嘅数字嚟，但我哋见到轮候公屋其实系分咗几条队伍。咁其实今次受惠于系应该新界区嘅申请者咧， 所謂叫行得快啲啦，即係編配咗嘅進度比較快啲。但係譬如市區啊、擴展市區，其實個進度都比較緩慢嘅。咁當如果有啲嘅單位編配俾一啲相對係新界啊、市區啊、擴展市區輪候得長啲嘅話咧，我相信喺第四季度要計算嗰個輪候時間，可能就會比較即係會拉翻高少少啦，或者係徘徊個高位，就不止好似今次個季度係變咗可以有咁進取地可以減得比較多啲嘅情況。 嗯，除咗话轮候时间啦，头先都提到简约公屋嘅，虽然而家就未有啦，暂时都。不过之前有报道都指啊，简约公屋个租期咧都系暂定五年嘅，即系咁。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咧就提到话，未来或者有啲新啱啱搬入去简约公屋、新搬入去简约公屋嘅一啲住户咧，未必系等到编配传统公屋啦，就因为嗰个项目结束咧而要搬出嚟嘅。有冇留意到呢个讲法，或者点睇呢个情况咧？ 其實今次嗰個嘅簡約公屋嗰個嘅年期叫五年啦，但嗰個都睇埋嗰個所謂申請者嗰個資格咧，叫做申請咗公屋三年或者以上。如果正常咁樣計算，即係三年再加多五年，咁大概八年嘅時間到啦。咁當然冇人可以保證到八年係咪一定可以上到公屋嘅，但睇嚟而家嗰個嘅所謂平均數嚟講，應該就不至於話要可能上咗間公屋之後。就要再去轉入劏房嘅機會就可能細過之前好多嘅，例如過渡性房屋有啲可能係兩年啊、三年嘅時間到，我相信一個應該機會就唔算太大啦。 嗯，不過有咁嘅可能性，而政府亦都冇話承諾一定話住咗簡約公屋之後就係可以接駁上去傳統公屋嘅，有可能中間有啲即係叫做空間位咁樣嘅咁其實有冇需要政府都要定個目標，要上咗簡約公屋嘅租户要幾耐係上到去傳統公屋咧？有冇需要再定呢啲嘅時間表咧？ 我諗而家五年都係一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相對係比較適合。嗱，過去點解咁講咧？譬如過渡性房屋，大家都唔敢一個保證話，我住到想係三年啦，咁可以上到公屋，譬如六年嘅時間，即係三，所以三加三咁。咁但係今天我諗去到五年嘅話，其實都比過去嚟講係比較長啲嘅。我諗雖然政府就冇口開口講啦，但係似乎呢一個五年嘅居住期都應該係因應咗而家輪候時間嘅狀況咧，去盡量去拉長一個時間，希望就唔好搬嚟搬去啦。咁當然你話到時真係唔得咁點咧？係咪政府就即係食言咧？我相信呢個都係希望可以即係當時如果嗰啲項目上邊能夠可以延長多少少，令到一班嘅住喺裏邊嘅一啲租客可以上到有更加好啦。咁當然而家都係言之尚早，因為項目都未發生過，咁我諗呢個五年都係暫時一個適合嘅時間嚟。 嗯，有冇得加快簡約公屋嗰個落成時間咧？因為成日都話頭輕尾重啊嘛，嗰個傳統公屋嗰個未來十年嗰個供應，咁唔能夠快啲供應嘅時候，點樣幫到傳統公屋嗰度嘅頭輕咧？又 我見到政府亦都講，應該係後年就開始有單位出現啦咁樣。咁當然你話可唔可以快啲？咁視乎翻。即係個局嘅見到進度啦，其實睇翻以之前嘅所謂方艙醫院咧，其實個作出度都好快嘅，我相信政府亦都唔會一攤慢板咁樣去做。 嗯，好啊，唔该晒，焦国伟同你倾到呢度先。焦国伟咧就系公屋联会总干事啦，讲到今年截至九月底啊，一般公屋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5.6年，长者一人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3.9年，两个数嚟讲咧，相对佢上一个季咧就系下跌咗0.4年同埋0.2年嘅咁啊，讲到呢一度先，今日千禧年代咧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要到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外面嘅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